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欢迎回来收听 《胜在有心人》。喂，埋位啊！ 我是阿南啊， 我是猫， 我是阿晴。 喂，你哋好似呃咗我第一次喎，系时候你哋讲翻啦。 系咩？我哋几时呃你啊？ 冇啊， 都冇掂过你。 快啲啊，到你哋讲啦。 咩啊？ 呃咗咁多集啦， 又有几多集 依家啦？依家第几集啊？ 而家 end 咁多集啦， 知喎。 你啊，快啲讲啊！ 最大年纪嗰个讲先啦，咁。 搞错啊！ 唔系第一次嘅时候，即系比较大年纪啊嘛。嗱，啱啱15岁，我19岁，你嗰个21， 系咯。 嗱，冇记错，记性都几好其实。 O K。 识当时有扮晒嘢， 系特登唔讲。 识当时有扮晒嘢，我已经讲咗啦。 即系特登唔讲啊？ 我唔系嘅。 咁一齐讲。 去粉啊！一定有去讲 嘅。 好啊，嚟啊嚟啊！ 有反正都。 Come on baby， 你讲先啊！ 你想讲咩？ 你个第一次喺边度做啊？ 喺男朋友屋企。嗰陣時嘅男朋友屋企， 男朋友屋企喺邊？即係佢張牀啊，定係喺廚房啊、廁所啊？ 我好激烈 啊！浴缸啊、 露台啊、車啊咁嗰啲 啊，掛喺度，掛喺啲欄杆度咧，龍舟掛鼓。 咁啊，梗係好正常地喺張牀度啦。咁你咧？ 我咪又係喺男朋友屋企咯，都係好正常喺佢張牀上邊咯。 你會玩啲咩花式啊？ 冇喎、 啊，卷短棉拖結卷住自己啊！ 都冇啫，但我想問下你， 但係有除褲咯， 一定有啊！你放心啊，呢個都會有啊， 大家都有咯、 啊。因為你嗰個係咪第一次啊？你嗰、那個嗰陣嗰條仔 係咩？ 唔係，即係 I mean 佢係咪第一次啊？ 佢唔係， 我嗰個都唔係，即係所以佢會識得有你一個 common sense 咯、 啊。的除褲 啊？冇錯，絕對係啦。 我點都會相信 啦，夠啦！ 你第一次痛唔痛先？ 好痛喎、 啊！唔係形容你聽啊，因為第一次我唔痛啊。 唔係，其實真係好痛，即係你夾硬將隻手指， 手指哇好痛喎！ 即係譬如塞落，即係好似啲人咪好中意講話， 攞啲嘢塞落鼻哥窿度， 係咯，貼 切啲。 唔係啊，手指尾都成日塞落鼻哥窿度。 唔係啊，譬如 攞電針插落個鼻哥窿度咯。 咪係咯，仲要唔係 2A 唔係3A 咁簡單。 要中電嘅嘛， 交電費啊，係時候 要中電嘅嘛。 真係好痛，好痛，好痛。 痛啊！真係好痛啊！ 嗰個感覺真係 撕裂啊！ 所以你有冇試過攞個中電塞落個鼻哥窿度先真係？我未試過， 我都 未試過啊，大佬！入都入唔到去咯。 咁呢個係比喻啊嘛，即係好似撕裂嗰種感覺咯。 係陪有，如果喺門口徘徊嘅話，嗰啲電池上面個粒滴就應該入到去嘅。 聞到。 唔係，我想問會唔會漏水人電咯？ 應該唔會嘅。 好凄惨啊！真系觉得，喂咁痛，嗱你咁痛啦，咁但系即系你有冇个心理准备？ 咪住你咁样问我，即系话你唔痛噶咯？ 我唔痛 喎， 点 解你唔痛咧？ 因为佢冲红灯咯，我第一次就冲红灯啊！你明唔明白啊？ 呢啲激烈嘅咩？ 系啊，即系嗰阵我去到佢屋企，我都同佢讲啊。 咪住，唔好咁快先。 系啊， 点解 都咁快就去到嗰度啦？已经 系啦，一嚟埋牙啊嘛， 一嚟降， 我都未。 我以为你一嚟自摸添。 喂，其实有冇难度？因为压住条片啊，嗰阵时都叫做。 我冇谂过会去佢屋企会做呢一样嘢喎，因为嗰阵咧我哋倾偈倾得好夜，咁啊嗰阵好细个，10几岁啫嘛， 19啦，做咩细？ 我记得都细个啦，第二 啦，投得票啦， 我做咗选民嘅 OK。咁啊，跟住之后即系倾偈倾得夜咗，咁啊翻到屋企啊，发觉啊，即系冇带锁匙，咁跟住之后就话诶，佢就同我讲一句：你嚟我屋企啦。你信我嘅话，你嚟我屋企啦。 Oh no！ 即 系我完全系觉得俾佢冻咗咯， 一冻， 唔敢得牛头低。 反正冇屋企翻啊嘛，因为嗰阵。 唔系啊，咁你唔除裤都得嘅啫。 我有真系有掹住自己个裤头嘅喎。 又如何？你着裙噶？ 唔系着裤咯，咪就系。 除底 裤，拨开佢算啦。但系有块筋喺度核突咯， 我冇谂过，即系我冇谂过，跟住就同佢讲，哇， 佢都几喉冚啊， 我 觉得 嚟喎，真系， 系咯，血流成河咁， 唔系啊，仲要同佢讲，你信我就嚟啦， 超 cheap 啊， 你信我会搞你就嚟啦，讲漏咗两个字，你信我会搞你就嚟啦， 我信。 你是不是会流血咯？ 有啊， 系咯，所以我完全唔知道自己有冇流血咯， 反正都流紧血。 唔系，其实个问题就系应该散啲咧，会易入啲咯。 咩散啊？ 即系有啲，即系湿润啲啊，易入啲啊。 我惊好大佬。 但系有冇做安全措施先？ 冇喎、 啊。就系咪可能谂住姨妈到啦？ 我完全咧系做过好多嘅第一，即系。只要發生第一次性行為咧，就已經做咗啦。第一次，咧就衝紅燈啦，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啦，同埋一嚟第一次就已經冇戴安全套啦，即係全部都已經係一炮過搞掂啦，已經係，係啊，太快手啦。 讲啊嘛， 好讲啊， 唔系你信得佢讲 啊？我嗰日讲过我嗰单 case 咯，我只不过唔除裤啫，做晒咁多嘢，仲唔系讲咗我咩？我分咗几 part 做噶嘛， 佢系好讲嘅， 唔系我讲 啊，佢讲啫嘛， 你信得过佢搞你咯？ 我信得过佢噶， 会搞你咯？ 嗰阵就 系一只手拍唔响啊，两手先拍得响，其实你两个都唔讲咯。 咁后屘最阿晴咁，你又点先？你是不是有个心理准备 prepare 好佢会去你即是你会去佢屋企你会搞嘢。 点讲因为佢之前嚟过我屋企咁佢都要求过嘅。咁但我就 say no。咁 啲火应该烧到含含声。 哇嗰一下含到呢係成晚我諗两个都瞓唔着。 你想但係点样捞啊咁。 唔想囉。 吊下先。 咁你话含含声你又。 咁你。嗰陣時你會好緊張好驚咁你又唔係好想咁樣呢 咁味道 唔想囉唔想囉嗰次 佢同你住嗰個地方遠唔遠 囉因為其實我開始咗冇幾耐就已經有呢個 request 我唔係好想囉 嘩我仲快過你啦如果咁樣講 你幾日啊 三日死得啦真係 我都係我份人比較保守㗎啦 ok 你錯你之前講過你份人比較講 我比较赶，但我比较保守。 唔够你讲出格咯， 系好正格。 O K， 我系呢啲系比较 冲动。 啊，算罢啦， 匆忙啦，即系讲匆忙啦。 佢比较相信别人，会搞佢咯。 唔系，呢个容易相信 别人。其实佢食咗两个字，你信我会搞你。你就嚟啦， 唔系可能好细声啊，佢喺个 lobby 啊嘛，我喺个保镖入边， 就嚟啦， 系啦，可能系咁样咯。 你信得过我会搞你，就嚟啦。 但系嗱，你咁佢即系肉白相见，你都系第一次肉白相见啦，咁即系，咁你见到佢嗰个同体嘅时候，你有咩感觉？ 我系见唔到嘅， 点解啊又？ 因为熄灯啦，梗系， 即系又系阿妈咁样伸手不见五指， 冇错啦。但系好就好在佢四面。都是牆嚟咯，冇窗咯，所以唔使掛咯。 但係我係開燈嘅喎， 開燈，你想睇清楚啲？ 唔係啊，佢唔肯熄燈啊嘛。即係我第一次去佢屋企，我亦都唔知道，即係佢入去咁樣就，其實我瞓覺嘅諗 住血淋淋咁樣咯。 唔係，即係嗰陣都已經係幾日之後㗎啦，應該都唔 係 即 係尾聲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咁樣。咁我瞓覺， 咁你一定有血啦張牀， 我又唔夠喎。我起身摸，即係好似即係正常，好似你哋咁樣丟嘅時候，我又唔覺得有血，即係反正就係、是，就算有血嘅話，都可能未必會係關係破咗處女膜流嗰啲血啦。 好明顯啦、 啊。咁咪係咯。但係我係去到我係瞓覺嘅，咁跟住之後咧，佢係入嚟瞓覺，咁佢開咗盞燈咯，跟住之後一個鯉魚翻身，開咁樣。 點樣鯉魚翻身？大魚啊！ 唔係，其實佢玩緊啲跆拳道咧，你練習緊。 唔係，係柔道。 柔道 OK。 佢係黑帶嚟㗎。 柔道黑帶，我唔怪之則啦。 即係原本係瞓緊覺㗎嘛，大家咁咪忽然間趌起身咯，趌起身跟住之後一跨就跨過去你個身體上邊啦，已經係。 一夜搭住你， 係啦，咁樣咯。咁即係嗰個 moment 嘅時候，當你嗱肉白相見嘅時候，嗱一跳，我哋跳快啲啊！肉白相見嘅時候， 你都好趕喎，真係。佢點樣除你衫嗰啲又唔講唔得唔得，我覺得呢啲唔可以 除。細味下，細味下。 咪就係咁樣 kiss 下你咁，跟住然之後咪。 唔係，我想知嗱，佢騎住你啦，係咪先？咁會喺你條腰噶啦，抹大你腳，即係點樣除你衫咧？ 係咯。我都唔係好記得我嗰日著咩衫啊，因為唔知有冇扭喺前邊嘅啦。即係你當佢有啦。 當你要坐起身，唰咁樣唰咗你件衫度。 喂，你第一次就已經肉白相見㗎啦。 嚇！ 我冇㗎，我立高㗎啫，即係我冇除曬咯。可能佢都講咯， 唔好講我啦，都 係唔係好中意講你啊？ 唔 係 唔好講咗啦， 聽眾好中意聽話俾人。 唔係係咯， 即係你都係咁啦，要你都係咁啦，即係拉高一半咁樣。 係咯， 反正就露到兩對嘢，唔係一對 魚偶， 兩對 一對。 女多過我哋， 一對奶奶同 一對多過我哋，一對我哋哋一對嘅啫，好開心啊！ 咁你一對奶同埋一對嗰啲班， 我想話一對奶同一對黏咪兩對咯， 但係奶上面就冇黏嘅，呢下面冇奶嘅，啊！救命啊！ 夠啦， 其實唔係 有變色 ，OK， 兩對都 OK， 一人一對。 因为我已经肉白相见咁啦嘛，已经，但系咧我嗰个感觉系好好奇， 啊，即系 好好奇，哇佢个对啊， 装佢姑， 装佢嗰个系啦，嗰、那个 chopstick， 嗱我好奇在就 系嗰时个 chopstick 系起晒身啦，定系半硬咧？ 好似系半硬啊， 通常嗰个状态都系半硬， 好似系半硬啊， 唔系、啊，我 feel 到系硬噶咯、啊， 都有少少软咯，我都觉得系 最佳状 态。但系嗱，即系嗰阵之前讲过啦，咁我细细个可能已经见过 chopstick 噶，但系嗰个系成年人啦、啊，你明白？ 嗯嗯， 同埋 N 咁多年前咁、 這個，即系你的手又细啲，佢嗰条嘢好似粗啲、大啲咁咯。 完全系即系你冇嗰个 O 型咧，你系即系。玩唔到噶，你已經係 立唔曬啊隻手， 係啦立唔曬，咁啊跟住就望住佢嘅時候，咦有冇分別嘅咧？我真係哇即刻腦裏邊係有個比較，你明白？ 喂，咁佢點除你衫？你未講喎， 咪就咁除咯，點除咗 你佢除你。 是啊， 佢系咪跟住行埋一边纸除晒，跟住上翻床？ 唔使行埋一边， 佢自己骑住喺度，骑住喺度就除啦。 男人咧咪有啲底环嘅嗰啲，中间开窿噶嘛，使乜除嗰条裤啫？ 唔系咯，我试过有一单 case 就系、是，即、就、系、是、当佢喺我胯下想除裤嘅时候，倾一倾，跟住只手试一试，跟碌佢落床。所以我就系问你，佢究竟系喺床除啊，定系行埋耳边除咧？因为成线脚都见到， 唔使咁讲，要扑街系嘛？ 唔系，我第一次想笑佢啊，想话，但真系忍唔住啦，跟住我就唔会再有 mood 噶啦，太搞笑啦，真系。 嗰阵时咪叫床啦，系笑床啊。 你第一次有冇嗌啊？ 有。 嗌到点啊？ 佢一入嚟，哎呀好痛啊！即系劲嗌痛咯， 就系嗌痛同埋推开佢。 系啊，即系拱住佢，拱住佢啊！ 即系你喺佢间房嘅， 我喺佢间房， 即系佢都有屋企人喺度啦。 有嘅，所以佢 都要避忌地， 所以佢好稳阵地系开住歌噶咯。OK， 开歌可以冚到你把声咩？ 我唔知啊，即系你已经嗰一下，你唔会谂有冇人听到，因为真系好痛咯。 OK 啦，我哋都讲过啦，阿晴咧，你系嗰个老公就系你呢、這个即系初恋啦，咁继而就变咗你老公啦，咁即系你由头到尾系得一个男人啦。 系啊， 咁但系你嘅嗰个性知识里边咧，就完全唔觉得你系得一个男人啦。 又如何？ 咁你喺当你接触到嗱呢一个肉白相见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透过你之前嗰啲知识做一啲反应出嚟咁样啦？ 冇。 好自然， 唔系啊，系真系好自然，唔系个问题。佢一入咗嚟之后，你就已经系搏命缩，搏命缩啦。 吓， 跟住佢就搏命前进咯。 吓，我都有啊， 真系缩到系无可再缩嘅，即系唔会话坐喺度咁夸张，但系真系缩得好紧要咯。 O K， 咁我可能好夸张咯，真系坐咗喺度。 系啊， 系啊，因为佢后边系冇啦，一路缩一路缩，差唔多要坐嘅时候，佢都甩咗出嚟啦。 因为我后面， 我就想话咁劲咩都可以。 唔系可能佢 过长，佢条腰向后咬 L 型啊， 唔系佢个佢讲嗰个错，佢想咬啦， 唔系佢冇佢冇掹住你只脚一嘢， 冇，后屘真系坐咗喺度，跟住然之后话唔搞得唔得啊咁样咯，有问即系经常性都问啲大人问题， 咁有冇继续啊？ 真系好惊啊嗰啲啊， 有啊，后屘都系有嘅，后屘即系咪又系咁样咯？好啦，唔搞啦，跟住又瞓啦，瞓下嘅时候又摸摸扎扎，跟住又嚟，即系咁样咯。 唔系，好啦，点解？ 再走 过 啦， 又 skip 咗嗰啲字，我又听唔到咯。每一次都系咁样咯。 喂，咁我就抵死啲咯，我叫佢停咯，停。 啊， 跟住我嗌痛，跟住佢话咁点啊？我话你停，你冇喐， 吓身唔。 跟住佢真系停咗一阵嘅， 嗯， 真系一阵，即系可能四五秒啊，三几秒啦。 我想问第二日咧会唔会有啲痛咧？ 哇，嗰日其实嗰日落地已经系。即系咧， 落地已经痛啦。 唔系，即系个感觉你，譬如你即系企咗喺度啦，即系你系 feel 到系唔即系点讲啊？ 好唔自在， 好唔自在，同埋系真系痛，有少少痛噶，都仲系。 但系你呢个男人系咪你幻想？你有冇幻想过你嘅第一次系咩类型先？ 冇噶，唔系个问题，我唔爱佢，我唔会俾佢嘅咁就。 但系你有性幻想噶嗰阵都？ 咁有性幻想？ 即系性幻想个对象有冇佢份啊？ 梗系冇啦。 O K， 即系佢系唔靓仔 block 咗佢嗰扎啦，又系。 诶，咁又唔可以咁讲。 你自己话不嬲幻想嗰啲都系， 系咯系咯。 O K 啦，但系反而我咧就系、是、做完第一次。嗱，你做完第一次之后，你嗰个反应会系点啊？ 反应啊？下一 part 翻嚟先讲。 转头见啦，我哋。转 头见啦，唔好咁赶先得噶。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上啊！上啊！快啲上啊！周边，喂，上啊！哎呀， 老豆，你又输嘛？ 唔准讲输啊，衰女！ 咁点解人哋可以讲输，我又唔可以讲输啊？ 你边度听翻嚟啊？ 我讲紧嘅系 mobile radio 嘅风花雪月咯，咁人哋够讲输啦。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喂，翻嚟啦，讲 翻嚟第二 part。讲翻头先你话讲啊嘛，而家继续讲。 OK， 你做完第一次之后啦，失咗只猪之后啦，嗰、那个感觉有咩感觉出现啊？ 都俾人食咗啦咁， 炖烧咗。 有啲失落嘅，好系咪啊？ 哎呀，冇咗啦，咁咯。 有冇你想象中第一次冇，同你现实中真系第一次冇嗰、那个差距大？ 哇，好大！喂，第一次喂，即系你睇电影嗰啲咧，哇，好鬼浪漫噶嘛，顶你！ 系落晒 soft 镜啊！ 系啦系啦系啦！哇，但系 开啲帽啦，唔该。 但系当自己系啦，当拨开咗啲帽嘅时候，哇，好痛个脚软。 其实我想讲咧，全程都冇加个 soft 咯， 系冇啦，扮偷窥啊，咔咔咔噶。 我都有啲失落感噶，因为我嗰个失落感就系、是。我冇谂过嘅第一次会系俾咁快俾人， 俾人 冻，俾人啊系， 俾人冻 咯。即系因为点样讲咧？一路翻开教会啊嘛，你嗰个感觉你就系、是，哇！你第一次可能就要俾你老公咯。 系啦，我嗰个 concept。 O K， 但系之后唔系嘅，好明显。 好明显，我廿一岁都好幼稚嘅 。我仍然系攞咗条 key 开完之后插完之后掹翻出嚟，哦，咁样就开咗啦。 跟住就 open 晒 ，OK？ 嗰条好紧要嘅 key 咯 ，OK？ 净系争佢咯， 系啦。但系我嗰个 moment 咧，做完之后第一时间咧，真系白痴嘅，真每日冲入个厕所里边，开行个花晒咁。啊，点解？点解会咁啊？ 都会睇戏， 佢真系睇戏咯。 系啊， 会咁会有？ 唔系啊，佢嗰啲点解会咁样？嗰啲系俾人强加嘅，同志你要明白。 即系因为冇谂过会失去佢啊嘛，你明白？好宝。 点会冇谂过失去佢啊？ 系咯。 喺当时冇谂过嗰一刻会发生啊嘛。 啊，咁头先你问我啦，你话。即系譬如，你系咪想象呢个系你嘅第一个会俾嘅人啊嘛？ 你又应该有你幻想过佢个 outlook 会点啊嘛？ 咁你系咪啊？你有冇你嘅性幻想有冇佢份啊？ 我讲过啦，即系上几 part 嗰阵，即系上几集讲过就系我嘅性幻想对象咧就。 系郭富城咯， 唔系性幻想对象嚟噶，个郭富城 系真实对象啊！ 好明显就系啦。 O K， 郭富城啲 fans 唔好打我，暴你啊！ 即系好细个嘅时候有性幻想，跟住之后中间 skip 晒啊嘛，咁嗰段时间就 skip 晒咯，咪就系、 是、即系冇嘅， 冇， 因为系教徒， 系啦，冇错，就系、是、我讲过系一种罪嚟噶嘛，嗰阵 即系坚持一个宗旨。 系啦，好长， 我只宗旨就系我要俾我老公， 或者会系 即系结咗婚，即系婚前性行为唔接受咁样。 冇谂过会发生喺我身上，唔知点解喎，冇谂过即系呢啲嘢都唔会发生喺我身上噶啦，咁样咯。 咁 即系我应该咁样讲咧，世界上无奇不有嘅。 我就好细个已经对即系、就是、对性呢样嘢好好奇咯，所以我其实。即系 好 细个， 你十五岁啦， 再细啲啊！因为嗰阵时都会接触呢啲咁嘅四仔带啦，即系啲男同学，中一已经同啲男同学一齐睇嘅。 吓、 係啊，但係佢有佢哋喺度睇，但係我喺後面打麻雀。 我以為你喺度打飛機添。 O K 喎，真係睇四仔大真係接觸，即係點樣？我頭先咪問過你咧，你會唔會有啲你嘅知識上面俾到你嘅，你會唔會喺第一次嘅時候做曬出嚟？ 做唔到， 即例如就嗌啊，揸住嗰啲 攬住佢啊， 係啦係啦，揸住啲枕頭啊、啲角啊、啲邊啊、 黐 緊啊，你邊夠時間交曬氣啊？況且你夠時間，佢都冇咁多時間俾你啦。 你嘅問題啊，呢個係佢有佢得幾下都冇辦法， 就係咯，俾唔到發揮啊！明明啊，我唔得林你咁知啊。 咁你第二次有冇发挥到啊？ 好少少啦，我俾有70分嘅自己， 发挥到70分， 都有70分嘅啦。 咁几时有100啊？ 而家 唔止啦，200。 O K， 精嚟噶啦，已经系 成精 啦，系成精啫，成精啊！ O、okay. K， 我有喎、啊，我有做，我有交呢啲戏喎，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喂，你嗰阵睇完睇睇文文，我第一次接触嗰啲性教学嗰啲医学书系讲紧即系 Form One Two 嘅时候已经接触咗，系啲医生写嘅书，有漫画嚟喎，但系真系好 details， 咁我就觉得应该要咁样个反应先系正确嘅，所以我就有搲啦，捉实嗰个枕头角啦。系咯，即系 生仔咁。 最好笑咧，就系咧嗰时睇嘅时候，话应该啲男主角啲背脊花晒嘅。 系啦， 都不自其然会咧插啲指甲落去背脊搲呢样嘢喎。 我觉得 因为你睇得多嘢， 佢都几得意嘅嗰个感觉。 系啊， 我冇嘅。 你揽住佢，跟住之后兜嘢左右拉弓，哇！ 你 听 到佢嗌，其实你都几 high 嘅。OK 噶， 我都系中意 SM 噶。 可唔可以玩个迪立咯 ？OK， 中秋节大把有得你玩啊！ 即系你逢中秋节都玩 SM 嘅， 唔系话 呢啲炒玩啊！讲下我哋自己匿埋 讲啦，唔得呢个节目系唔可以俾人匿埋讲噶 ，OK， 一定要 open 嚟讲， 好开放噶我哋， 咪系咯，唔可以咁样。 我再后话啦呢啲吓，我哋继续啦吓。 第一次都系咁样噶啦，我第一次都已经好。缤纷啊 ，OK， 好缤纷。 几惊你话缤放？ 唔系啊，佢个缤纷咧系佢个 缤纷， 系佢个缤好分啊，好多分啊。不过唔系咩分，系分泌物个分。 红灯啊，大佬，讲紧第一次已经， 梗系色彩缤纷啦，一扯出嚟红色嘅， 应该几噶啦。你有冇试？喂，你有冇试过俾人冲红灯？其实 咁试过， 你都有啊？ 试过，但系都系临尾咯。但我听有啲人讲咧，话冲红灯咧成床血噶，即系要铺毛巾咯，即系想冲红灯，即系会冲红灯。 睇下你边几日啦，头嗰两日一定呕啦。 系啊系啊，佢咪话成床血咯。 同埋冇咁舒服噶，始终都即系始终个肚都有啲痛咯。 我 又唔会喎， 唔系因为我不嬲 period 都唔系好痛噶啦，已经系。 诶，唔系因为我唔系头，即系可能埋尾嗰几日咧，咁啊变咗冇咁痛。 我成日谂起咗冲完红灯之后，就帮佢谂埋啊，嗰个 点样抹啊， 嗰碌棚咧会变成点啊，跟住之后干咗巢皮咧嗰啲嘢。 咁你第一集唔系第一集，你第一次嘅时候有冇研究佢有冇巢皮啊？ 我第一时间出入厕所，鬼大理佢咩？ 跟住就喺度淋翻晒落喊啊啦！ 点解有噶？唔系喊嘅，想逼啲眼泪出嚟都逼唔到咧。其实 就系嗰条 key 咯，真。 系啦，你嗰个感觉就系、是，哎呀，我冇谂过失身噶嘛，你明白啊？我信任你。 系噶，嗰种感觉系失身感觉。 系啊，我信任你啊嘛，点知你信你，你竟然同我开罐头，你有冇搞错啊？真系咁咯。 都系嗰句，佢食咗两个字，你听唔到啫。 我撞聋啊，嗰下耳鸣 ，OK， 明咗鬼音鬼音耳， 猜过你啊，又你。 咁你都系半自愿嘅情形下啫。 系咯， 你佢唔系监， 即系好似我咁，我即系。我第一次 我有勒緊個褲頭嘅 OK， 但 轉頭你係鬆腿耶，嗰陣時候都係想除， 係翻嚟 未啊？唔係佢見你，咦你勒緊，當我想鬆手嘅時候，你即刻耶咁嚟啦！ 唔係當佢上下其手咧嘅時候咧，咁佢勒緊個褲頭， 大家鬥上下鬥上下揦咯，跟住佢除先叫你揦， 佢摸喺上面嘅時候咪撳住上面咯，跟住即刻除咯。 你出到问题系， 我终于知道点解每一次做爱之后我都成身汗啦。 就系耶， 唔系呢啲咪 sporty 型咯。 几剧你要几剧烈有几剧烈，话俾你听。 滴晒汗啊嗰啲咧，即系等于 点解要摆厕纸隔篱 咁咯？喺啲讲到 啲厕纸唔系俾佢放抹噶 ，OK， 俾我抹汗啊。 得两张喺度争系嘛，一张买妹妹，一张买汉， 一半啦，我哋不如啊。 唔够喎， 唔系搭喺中间个位度，有得去印干佢咯。 但系你第一次湿唔湿噶？ 我真系净系记得痛，好痛。 系啊，但系你 feel 唔到，即系有冇一啲湿？ 即系，但系我又 feel 到，其实系有啲血流出嚟噶。 诶，系啊， 系啊 ，feel 到噶。 啊 ，miss 咗，永远都追索唔翻。 你都，你应该有噶。 但是好明显我都知道有血嘅，但我又唔知道究竟嗰啲系咩血啦嘛，呢、這个真系最紧要噶嘛。睇即系好多女性嘅时候，哇、哦！我见到自己流血啦，咁即系个感觉佢可以讲得翻出嚟。 好失落噶， 我讲唔到，睇唔到更失落咯。O K。 系咯，我想讲，我见到嗰时候即刻反翻转张床褥咯， 再瞓咗。 你知唔知我嗰时候第一时间讲咩啊？不如你张床单除咗出嚟，俾我剪低佢。又系你呢个。但我冇想过黐翻耐咯， 我真系反转眼不见为干净啊！ 剪咗留系纪念， 都好多菌嘅应该。 咁讲嘅， 当然觉得你会摆边咧， 唔好玩啦、啊！我玩住你仲玩啦、啊？唔系啊，搵个袋入住，叫佢挂住佢。 嗱，阿媽嘅第一次 ，OK， 挂晒，一袋全一袋啊，冇错。而家个女第一次又要去剪低佢，咁样凑凑埋埋，一家几多袋咁样，一张咁样攞翻出嚟， 会唔会甩色噶？我想问， 可唔可以储过一啲啤牌咁咧？嗱，你一点 OK？ 唔系啊，每 一只 买 咗四只咁样咧。好，我哋讲翻个话题先，冇俾人 太 过 分咯，佢得。 我都话变态噶，你哋两个 关啤牌咩事咯、 啊？你谂啫，嗰啲系 得翻嚟啦，我哋。 O K， 翻嚟啦。咁啊，做啲咩咧？男仔我真系得第一次得一个嘅啫，但系我有个女。 你想几个第一次？ 咁我做咗第二个嘅第一次啊嘛，放女性啦咪就系、 是。啲唔到时间讲喎。 系，反正呢啲拖下带下嘅啫，我唔谂做 details 咁样讲咯咪就。 唔紧要，我实会为你开一集嘅。 不用啦。就是了咁樣嗰啲咯， 要嘅。 即係你同女仔個第一次咧，就係佢係處女， 嗯， 係啦。 哇，爽曬啦！咁佢有冇流血咧？ 我隻手指冇咁長咯，應該頂 唔 到 入去。 你搞我有冇 feel 嘅咧？你自己都。 咁問題係你冇準備嘢㗎？ 好唔即係點講咧？冇喎，準備啲咩咧？ 就咁就嚟啦， 就咁样咪 kiss 啊，跟完之后咪开始嚟咯。但系跟完之后，即系佢先同我讲，佢系一个处置之身咯。 哦，你冇开佢， 我做完先至讲啫喎佢。 咁佢即系冇流血冇剩嘅， 冇流血嘅，但系就 我想问一只手指定两只手指？ 一只手指之后两只手指。 哦， 系啦，一只手指之后两，但系你 feel 到一只手指都超紧噶啦，已经系。 咁咪系咯。 系啊，超紧噶啦。但系我想讲嘅系可以用死魚嚟形容啊！係 係嘅喎，你嗰陣時第一次， 我好分裂，我周圍褪啊嘛 ，OK， 我都係，但係佢 帶我成身汗咯，舉高同埋放低手。 可能你唔係男性超冇咁具攻擊性 啊！係啊係啊係啊，會 同埋佢哋如果緊嘅話咧，硬係要 撐 長驅直進。 但係嗰個感覺，我諗點樣講咧？其實係咪做男仔，即係嗰個感覺會係都會比較，其實好多感覺湧咗出嚟嘅。你知道嗰個女仔係處置嘅時候，跟住之後你放一隻手指嘅時候 ，kiss 佢嘅時候，同埋撫摸佢嘅時候，佢有啲不同反應。即係雖然佢係一條死魚，因為第一次，但係佢都有反應俾到我咯。你 feel 到感覺得到。 唔係，但係你第一即係點講？你第一次同你男朋友做嘅時候，你冇反應俾佢嘅咩？ 咪吞咯，咪就係話 即係前奏嗰部分喎。 前奏 嗰部分我都有少少呻吟噶 ，OK。 反正学你哋话斋有块嘢隔住，应该都 feel 唔到。 有条片揽住系好啲喎。 我都唔记得啦，已经咁多年前。 有几多年前啫？ 诶， 得唔好讲，会透露你呢个年龄嘅秘密噶。 我好 young 嘅啫，其实都仲系。 我都系讲佢，我几年前啫 ，OK。 几年前咯，即系唔系好记得噶啦，前奏就应该都冇乜噶啦。 系啊，嗰阵时佢冇俾前奏你啊， 俾到啲咩前奏你啫？你我都话 previous 嚟紧咯，已经系 咁冇关系嘅、 啊， 你本身嘅前奏可以多啲嘅啫嘛。 系咯、你隔住都可以抚摸下， 揽揽咯 ，kiss kiss 咁样咯。 男仔比较赶咯，都 系咯， 佢赶啊，可能 好明显都系嗰句啦，佢讲漏咗两个字，你信得过我会 check 你。 你就嚟啦咁啊， 好美麗啦，但係OK， 我都覺得其實都嗱以咁多個去比較啊，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比較技巧比較好嘅一個嚟嘅，係啦，咁多個裏面其實。 即是你好回味啦， 唔可以话回味，我想揾一个对手系好过佢咯。 喂，但系你嘅第一次你回唔回味噶？嗰种痛嘅感觉， 好失落啊，大佬，点会回味咧？ 都唔会回味咯。 咪系 咯。但系我想问咧，你第二、三、四、五、六次之后，你即系除咗第一次会痛，你痛唔痛啊？唔系好痛， 我唔觉得特别痛喎。 喂，我第二 好很痛啊，第一次真系，真 系我真系唔觉得系特别。 咁但系你第二、三、四次， 第二次就开始 feel 到兴奋啦。 哇！但系我跟住几次都系痛咯，即系我跟住几次我都系话 停一停，等一等啦， 等一等， 我谂先， 唔系等一等，唔好喐。 但系当然佢第一次系会有停，但系第二次都已经系 最可能 坐啊，坐啊，坐啊， 我咁啊。 唔系，即系佢都会停一两秒，即系可能你嘅时间越嚟越短咯，即系可能四五秒，跟住停一两秒。跟住都系繼續咯， 冇喎！你話要回味嘅話，梗係回味啲，你自己都好興奮、好舒服嗰 part， 即係嗰一次先。 咪即係我咁樣問啫。 我絕對冇回味過第一次咯。 印象深刻嘅真係。 深刻。 因為痛啊嘛。 我唔係因為衝紅燈啫嘛。 嗰種痛係記憶咯，回味係只會係好嗰方面。 唔係佢已經有血嘅時候，可能當一啲有即係一啲 KY 咁樣。KY 都已經大把啦，唔幫痛得去邊啦？ 係啊，所以我唔係覺得特別痛。 咁但係你有冇問過佢扎唔扎啊？即佢有咩？ 呢下先衰格，佢唔信我，第一個係俾佢咯。佢唔信啦，佢話我係你第一個嚟㗎，咁樣問咯。我話即係。即係你冇反應俾到佢，你唔信我都冇辦法我頂。 好憎呢啲男人啊！ 係喎、 啊，好超 cheap 喎、 啊，好憎啊！ 不過算啦，唔想提起佢啦，已經。 OK OK， 但今集嘅時間 又夠啦！ 我要俾人走甩咗女嗰 part 唔得啊！我哋下次要留翻啲時間俾佢改翻女嗰 part。 捉住佢一定要去再 點埋翻先啦！ 一定會，你放心。咁好啦，今集差唔多啦。 好啦， 拜拜。Bye bye